伟，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接着说这有关出游的事儿。我有一位朋友啊，前些日子特别想去这个亚马逊河去旅行去。确定行程的时候啊，他问这旅行社的人，好多人都说亚马逊那块那河里头有食人鱼，这挺恐怖的，怪吓人的，这真的呀？旅行社那位说了，那肯定没食人鱼。不是，您为什么您这么肯定啊？没有，你想啊，食人鱼他也怕鳄鱼呀。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个老何答应了带欢欢去动物园，完全是为了哄孙子高兴。那他自个儿最想去哪儿呢？一块听听他跟小何是怎么说的。 要是出去玩，我觉得去附近的公园就可以，就别外地了。比如说北海，那也是我第一次带你去的公园。 记得那时候好像我才7岁吧。 那是啊，那次带你去的时候还特意给你带上了一点吃的，结果一进公园大门你就开始吃了。 当然了呀，去那路上我就对那些吃的馋涎欲滴了。 结果你刚吃完东西就告诉我，爸爸，今天的公园逛完了，我们可以回家了。我惊奇地问你，这刚进门怎么就逛完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对您说的是，好吃的都吃完了，这公园当然就逛完了呀。 当初你肯定就是为了吃才跟我去的公园啊。 不过呀，在那几年之后，您不就听到那姜昆、李文华合作的相声《北海游》了吗？当初您第一次听的时候那叫一个高兴。要不现在咱们再听听。 有这样一句诗您知道吗？ 哪一句啊？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哎，您看这诗写的是景，生出来的是情。 有景有情是景情并茂， 美好的景色能陶冶人的情感， 对， 激发人的情操。您看许多这个诗啊，都是由景入情，给人以启发。 就是 有这样两句诗。 哪两句啊？ 上句是莫道昆明池水浅， 下句是关于胜过豆腐浆。 豆腐浆？ 我爱喝豆腐浆。 关于胜过富春江。 哎，我记得有个江字儿。 是啊，别看念错了，听得出来您还是有点学问。 哎，我这学问倒是比较渊博。 行，长得就像个学者。 看出来了 啊。脑门子一道一道跟稿纸似的。 那是皱纹。 您对诗中描写的风物景色一定特别喜爱吧？ 哎，你算说对了。我很喜欢名胜古迹。 哦，经常外出观赏吗？ 可不是吗？ 啊， 这不是今儿早晨刚从外国回来吗？ 您出国了？ 啊， 什么时候去的？ 昨晚上。 昨天晚上去，今儿早晨就回来了。 没敢多待，就去一宿。 您怎么去的呀？ 昨晚上吃完晚饭往炕上一躺，眼一闭，腿一伸，10分钟来趟菲律宾。 做梦呢？ 对了，真去哪儿轮得着我呀。 这倒不错，一晚上他溜达了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好多国呢。 全是一晚上去的 啊？你算吧，从日本到华盛顿，离开非洲到伦敦，印度、朝鲜、黎巴嫩，最后才到菲律宾。 哇，他还真够忙活的啊。 可不是吗？又爬山又游泳。这一宿两条腿没闲着，走了30多国家， 真省车钱。 背篓都让我踹撕了。 挺大岁数，您折腾什么呀？ 没告诉你吗？ 啊， 我看外国的名胜古迹不错。 老同志， 嗯， 每个国家都有它脍炙人口的名胜古迹，我们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光辉灿烂的文明和渊源悠久的文化在世界都享有盛誉。 嗯， 您如果走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那都有您值得骄傲的地方。 嗯，哎，你可别误会 啊， 我不是瞧外国哪儿都比中国好， 哦， 我这人就是图热闹。 图热闹，冲您爱观赏名胜古迹， 嗯， 我看您可以去一趟石窟，看一看敦煌。 哎呦，不行，那个洞啊太深，我这关节炎受不了。 去桂林游阳朔， 桂林行 啊， 桂林山水甲天下， 阳朔堪称甲桂林， 这地方好， 去一趟吧。 凑不起车钱。 老出不去呀，那个 没告诉你吗？没出过远门 啊， 在外边待两天就想家。 哦，那好， 嗯， 那您就逛逛北京吧。 北京的地儿我差不多都逛了，你像什么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 您说的这是大概。 哦， 古都的每一处名胜古迹，那都有很丰富的知识。就拿您刚才提过的北海来说吧， 嗯， 我先问问您， 嗯， 您说这个北海为什么它吸引了那么多的游客呀？ 那当然了 啊， 它因为那地方适合谈恋爱。 什么适合谈恋爱？我告诉您， 嗯， 首先因为它的建筑美。 哦，建筑美。 对，北海这个地方是按照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仙山琼阁建成的，那处处都带有神话的色彩。 哦，是按照仙境建筑的。 对，文物多，景色也好。 是啊， 介绍起来很有知识。 那你给谈谈， 你拿那个北海的团城您上过去没有？ 我上去过，那地儿太小，转悠不开身子。 小， 嗯， 有它小的长处。 哦，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座古城堡，这您知道吗？ 这我还头一回听说。 如果您往北海里头一游， 嗯， 那景色就更多了。 那你再说说。 咱们北京， 嗯， 有燕京八景。 对，我知道有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对，这个古都有八景，北海里就占了一对。 哦，他占俩。 哎，太液、秋波、琼岛、春阴。 这太液、秋波是怎么回事？ 北海的湖被称为是太液池。 对， 每当北京的金秋，秋风送爽的时候，你看那个整个湖面呢，灵光闪闪，微波起伏，打老远一看，整个湖面那就恰似一个姑娘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向情人递送着秋波。 这姑娘的眼珠子够个儿啊。嗯，好。 在对面的山上， 嗯， 有一个仙人对海观景。 对，他叫铜仙城路盘。 对，一个石头仙人， 嗯， 手里托着一铜盘子。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叫做城路盘。 哦， 接露水用的。 嗯， 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他们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跟这个露水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这不是蒙事吗？ 皇上昏庸啊，一天就吃这个， 嗯， 嚼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是多牙碜呢， 根本不好消化， 也容易得肾结石。 对了，遥望对岸， 嗯， 盐湖排列的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西侧的九龙壁，那比起故宫的九龙壁来说，又略胜一筹。 对，这个九龙壁是两面都有龙， 两面各有盘龙九条， 嗯， 系诸于波涛水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当中精美的建筑艺术品。 不错。哎， 啊， 这个古代人怎么都那么好龙呢？ 这里边也有个小知识， 你说说。 龙是咱们古代的劳动人民虚拟出来的一种动物。 哎，对， 它是由蛇蟒的身子， 嗯， 鱼的鳞甲， 嗯， 鹰的爪子，麒麟的头组成的。 对， 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天子的象征，是吉祥的意思， 所以现在的人就不太喜欢了。 其实也不然。 哦， 现代人也好龙。 是吗？ 比方说吧， 嗯， 我们形容一个很欢腾的场面， 嗯， 爱用一句成语。 哪一句啊？ 龙腾虎跃。 嚯，这一形容就透着热闹， 是不是？ 嗯，嗯， 比方形容您的长相， 怎么样？ 呵，这李文华长得啊，嗯，龙眉凤目。 哎呦，可别这么说 啊。啊，龙身龙爪。 哎，龙爪 啊，那个老态龙钟。 我再有这句， 一副龙相。 嗯， 不客气讲，您就是龙子。 哎，我什么都听不见了。反正 龙太子，龙子 也没这么大岁数的太子， 反正用龙一形容， 倒是爱听， 是不是？ 对了， 其实龙是由蛇引申虚拟的。 就是啊， 拿蛇形容您。 嗯， 和李文华长得啊，眼镜蛇似的。 不好听 啊， 不好听。 您瞧人家这水蛇腰，人怎么长的？我 行了行了， 不能拿蛇形容人。 再比方说，您属什么的？ 我属小龙的。 小龙是什么呀？ 小龙是，哎，我还没离开蛇， 对不对啊？大家都爱说小龙，不爱说蛇。能说古人喜欢，现代人不喜欢吗？ 对，主要是得去掉它封建迷信的色彩。 对，在北岸，您看一看铁影呗。 好， 观一观十六尊者的佛像。 嘿， 登上叠翠楼，您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 好， 然后站在北岸，您远眺琼岛。您看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楼亭殿宇湖光茶影。琼岛春阴就像个绿色的大伞抚在浩瀚的湖面，沿楼游览，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就如同入画呀。 人在画中游啊。 您要往里头一走 啊， 攀岛而上，您是若即若离，飘渺恍惚，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我这显魂呢。 这么高的白塔，您往上一爬，您什么感觉啊？ 哎，那非摔下来不可。我没事爬塔干什么？ 那您在四周看一看。 哎，对对， 好不好？顺塔背而下，西面殿宇点缀着山路，东面碑亭隐匿于密林，假山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在这里，就是最热的夏天，您能找到春天的脚步。 嚯， 您是个文艺工作者，嗓子怎么样？ 我跟他们唱歌的练过发声， 是吧？嗓子不错。 嗓子 您是兴趣盎然的话，在这里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我能把鸟给引来，我来一声啊！ 您可以试一试啊！ 试试， 来来，您发发声。您呐，您那个听那回声之美，再稍微大一点啊！您啊，稍微装饰一下，把声音洪亮一点啊！您把鸟都吓跑了。您再使点劲儿啊！ 我别嚷嚷了。 怎么了？ 回家把狼给招来。 北海哪来的狼啊？ 我这声都差不多了。 您要是游饿了的话呀，您还可以去用餐。 哎，对，六顿半天了是饿了。 那您可以到仿膳呢。 哎，这地儿有名， 对不对？过去仿膳的老师傅讲过，那君王吃饭可讲究。 怎么讲究法呢？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金果银， 把那个米饭蒸好了，一粒一粒的捡出来。半拉的全不要，一粒一粒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这叫金果银。 哦，吃的时候也一粒一粒的多， 喂鸡呢？ 不，那怎么吃？ 也是爬来着吃啊。 哎呦，这做时候可够费事啊。 哎，吃鱼讲究是活鱼。 对，欢蹦乱跳的 啊，著名的那个糖醋活鱼。您看那个鱼进了油锅它还蹦， 还活着呢。 浇上汁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 嚯， 您要是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 你这谁吃谁呀？ 反正啊，您要吃这鱼啊，是这个人也张嘴，那鱼也张嘴。 这好，人跟鱼掐起来了。 咱们仿膳是由过去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对， 这里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不错，可是人那儿的小吃也挺有名。 那是清宫小点。 咱们能尝点吗？ 可以啊。您先来一盘芸豆糕。 这好吃。 再来两盘芸豆卷。 好吃 啊。来三个肉末。加四个火烧， 嘿， 再有窝窝头够不够？ 有贴顶的吗？ 小窝头。 哦，小个的呀。 奉是太后的珍品，味道香甜，就跟栗子似的。 对，栗子面做的嘛。 那是传说，实际上还是棒子面做的，只不过加工非常的细腻。 哦，细做了。 对， 嗯， 过去有诗来赞美仿膳的。 这诗怎么写的呀？ 说绝世佳肴誉全球，小小餐桌俱名流，不贪宫中侯爵位，专爱仿膳啃窝头啊。 嚯，这窝头多大力量啊！ 您看，荡荡北海不过是咱们首都名胜的一般。 对 啊，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风貌的全景。 这倒是， 但就是小小琼岛一游，足让您看到到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 真是， 您能不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真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 喝上几杯美酒，晕晕乎乎的，您再一划船。 哎，对对对，等会儿醉不咕噜的回来翻了船。 不要紧，水也没多深。 那我也别掉河里头啊。 我是说啊，您或是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斜里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你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唱什么歌呢？ 火红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还真动听。 就冲这样，您能不起舞？ 哎，应该手舞足蹈。 您能不放歌？ 应该引吭高歌。 来，让咱们一起放声歌唱。 好啊！ 您怎么又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北海游》。虽然说咱们国内啊确实有不少的好玩的地方，你比如说三山五岳、七大古都等等，可是呢有些年轻的朋友还是喜欢出国旅游，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啊，出境游也是比较热门的啊。小何和佳佳就特别希望能够出国玩一趟。 亲爱的，你看咱爸和儿子多会给咱们省钱呢，一个去动物园，一个去北海，省下这么多钱，要不咱们就出国去欧洲玩一回吧。 行啊，那咱去哪儿？西班牙怎么样？ 咱们都不会西班牙语怎么去啊？ 说英语不就行了？ 我们单位那小黄当初也有你这样的想法，结果去那儿闹了很大的误会。 那能闹什么误会啊？ 那回他和他爱人一块儿去一家饭店吃饭，两个人呀不懂那西班牙语，但是呢又想喝点牛奶，怎么打手势这女招待仍然不明白。 哟，那他可怎么办呀？ 人小黄灵机一动，拿出一张纸，在纸上画了一头奶牛，女招待好像明白了，转身就走。这小黄还得意地跟他爱人说，这随身带支笔就是有用。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谁说的？一会儿女招待回来了，但手里拿的并不是牛奶，而是两张看斗牛的入场券。 得，看来呀，佳佳去西班牙这可能是不太大了。其实现在能去玩的国家也挺多的，要是我把这些国家一个一个都说出来，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儿。可是有一位相声演员，他都能给您说出来。一块儿来听听李伯祥、杜国之和说的相声《周游世界》的片段。 一个人一个外号， 哎， 一个人一个脾气。 对， 我本身是个演员 啊， 我也有我的爱好。 你爱好什么呀？ 向我们的观众汇报一下 啊。 我在家里的爱好就是在家里头喜欢读读书啊， 哎，这个爱好不错。 看看报啊， 好， 养养花啊， 嗯， 抚抚琴呐、 啊，你看。 跳跳舞啊、 嗯、 练练唱啊、 哦、 写写字啊、 嗯、 算算账啊、 哦、 睡睡觉啊、 嗯、 尿尿炕啊这都是我的爱好啊。 这尿炕也是爱好、 哎、您听错了、 嗯、 我说我亮亮相啊，我最大的爱好是爱旅游。 哦，您喜欢旅游？ 哎，我比较富裕。 是啊， 我旅游不过瘾了，我就到国外旅游。 哦，是外国？ 我坐着飞机，我就你甭问，我到过全世界各国首都 啊， 全世界的各国首都有名的大城市，我都游览过来了。 哎呦，是 啊，大城市首都我都去过。 李老师，您这话说的太大， 一点也不大。 您说您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 哎， 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对， 这我不相信， 不相信 啊！ 我到过世界各国的名城大城市，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您打算怎么办呢？ 你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说说都去过世界上哪些个城市？ 哦，让我说一说 啊！ 当着大家，我到过世界上各国哪些个著名的大城市？ 您是说的？ 那我说说您听听、 啊。 我说说也白说呀、啊。 怎么呢？ 我说了半天，你累傻小子。 干嘛？ 我说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我一共去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大名城、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是啊， 我这人脑子好， 脑子聪明， 哎，算术专家， 是， 又叫数学大王。 对， 您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给您数着，用这人数着。 对， 您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层次。 哎呀，您这个脑子这么聪明， 就是脑子快， 这不成铁算盘了？ 没问题。 那是当着大伙儿，我卖点力气， 哎， 我就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我说您听着， 我给您数着。 我是有一样，我嘴可快 啊，没问题。 我坐着飞机去的， 你坐火箭我都数得上来， 你数得过来？ 哎， 我说完了，告诉我多少个城市？ 告诉你， 注意听着。 说， 开始说了。 嗯， 首先说，我坐飞机啊，我到过欧洲。 欧洲不能 坐。欧洲巴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哎，阿尔巴尼亚， 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城市，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 斯库台、蒂拉纳， 一个， 哎，这是两个了。 这两个告诉你了， 哎，你脑子好。 哎，我到过亚洲，我到过越南的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这是六个了。 行了， 接着来， 飞金边到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这是十个了。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喀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 这是二十个了。 好啊，接着摩该基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沃德哥、马里首都巴马科， 哎，三十个了。 摩加比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 哎，六十多。 非欧洲经各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 嗯， 非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 够少吧？ 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利亚、萨尔瓦多、危地马德城、新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贡、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 哎，放屁！ 亚德斯亚、贝巴内罗毕、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这是多少个城市了？ 我全忘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之后啊，一家子带着欢欢去动物园去了，也陪着老何呢去了北海公园。那天好不容易爬上北海的琼岛之后，老何对着欢欢说：孙子，你看看下边的景色多美呀！啊，你猜这欢欢说什么？爷爷，既然下边的景色那么美，咱们干嘛还非得爬上来呀？在陪着欢欢和老何去完这两个地方之后啊，小何和佳佳一块去英国玩了一趟。总之吧，家里的每一位成员玩的都特别的开心。好了，关于老何一家计划出游的故事啊，今儿先听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张信哲演唱的《长途旅行》。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一直有个小小的坚持，最想要的才最有价值，所以我对你那么痴，别的可能是都不肯试。面对感情我只想真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说辞，而你转过脸的样子却让我的心情有点湿，像行在一节摇晃的车子，在雨中向远方奔驰，望着身旁空了的位子，陷入一种孤独的沉思。是曲折的长途旅行，几分期待，几分倦意，给你的心，给你的情，仿佛是被托寄丢了的行李。爱是未知的长途旅行，也会迷路，也会惊喜，能够不要